好，咁我哋返嚟我哋最后一节喇，呢个解放军环节 喇。 好，咁我哋呢就今日呢就讲唔同嘅 topic 啦。我哋首先呢一定要讲下啦，就係、是、呢嗱，国内呢就依家呢就讲緊就解放军啦，嚟緊呢就会喺东海呀、啊、个海域附近啦、啊。咁浙江出少少嘅，咁呢就一大片海域呀、啊、即係讲咁讲一大片海域呢就做呢个嘅实弹演习喎、啊。咁演習期間咧，當然唔准任何船舶駛入去呢個水域入面啦。 入咗去當靶唔得啊！ 冇啊，入咗去啊，剩翻你骷髏骨頭，你自己諗啦咁樣。咁咧，嗰個海域咧就有個意義嘅，就係佢嗰個海域咧，原來計翻咧就係成個台灣咧覆蓋成個台灣個情況嘅喎。 系 系啊，咁所以咧，啲人就话咧，其实呢个政治意味就应该比较大嘅。 系 系啦，咁啊，南华早报都有讲过，咁啊，即系讲呢单嘢啦，咁样。咁啊，主要啦，好多人都分析嘅，就话咧呢个咧就应该系之前咧就俾美国咧就有两架嘅驱逐舰就入咗嚟嘛，就俾台湾海峡就应该刺激咗大陆。咁于是咧，大陆咧而家叫做还拖嘛。 系 咁咧就我就做翻个演习。咁我就唔会喺台湾合作嘅，因为咧咁啊好危险。咁咧就出少少，咁咧就 系 头顶做，同埋咧我特登咧覆盖个范围咧就啱啱好喺台湾水域咁样嘅。 哦， 系啦，咁啊即系话俾你听，我摆明就对你噶啦，即系呢一个咧就系针对住台湾嘅一个军演啦。咁咧个军演咧其实会做啲乜咧？嗱，具体我哋未知，不过我哋都大概估到嘅，就应该系咧啲驱逐舰啦。 系。 咁啊，驅逐艦咧就即係會實彈射擊啦，一啲嘅護衛艦會實彈射擊啦，做少少反潛嘅嘢啦，咁但係如果你照計，你對台灣嚟講咧，就應該要做埋啲登陸啦，係啦，嗰啲咁嘅攻擊啦。咁就大陸咧，我諗暫時啊，即係你話要做奪島啊，剩嗰啲嘢咧都唔好啊。咁所以咧，相對嚟講咧，我覺得咧呢個軍演咧都只係啲好門面式嘅嘢啦，就唔會有啲咩好勁嘅。咁當然啦，佢咧會有啲飛機出嚟噶嘛。 系， 咁大家就睇到啲咩？大家会睇到歼十六啦、歼十一啦、歼十啦、苏三十啦， 咪仲有歼八啊、歼七嗰啲啊？ 歼八、歼七仲会唔会出嚟？应该唔会啩，会出嚟显示应该。但系咧，大家最关注嘅 J 二零咧，就唔知会唔会啦。 系， 另外咧就航空母舰辽宁号，究竟会唔会出嚟咧？就唔会啦，因为辽宁号一翻对整啊嘛。 系， 跟住零零一呢又翻对整啊嘛。 系， 咁所以呢两个姊妹咧就唔会出嚟噶啦。 系， 咁所以咧，如果你 suppose 今次呢、這个。军演咧应该好闷嘅，我自己觉得应该闷嘅。 啲副资料所呼吸都全部入晒厂喎。 系啊，入厂噶，系嗰啲系病夫嚟噶嘛。 病夫 OK， 所以即系长期入厂。咁咧就辽宁号就唔使多讲啦，因为我同 Alex 都话，其实佢寿命本身都短嘅。 系啊，旧期啊，本身 而家咧应该都末期啊， 末期啦。 所以入去咧都系要慢慢整下噶，真系要系啦。咁我又冇谂过零零一呢咁快啦，即系譬如可能有啲乜嘢微调啦，希望佢嗰个涡炉唔会出事啦。 我怀疑咪将零零一嘅嘢搬去零一 A 哦，咁样啊，即系将佢移植过去， 移植过去啊。 O、okay, K， 即系欧帕文突然移植咗可以识飞咁样， 系啊， 咁样好搞笑啦。但系咧，与此同时咧，就美国咧就系串紧大陆嘅， 系。 咁美国咧就话你做紧军演咩？你知唔知道我哋咧喺环太平洋，我哋又做紧军演喎。 系啊。 哇，咁人哋嗰边嘅规模就梗系大啦。 系啊。 咁我哋之前同大家介绍过啦，系咪？即系有好多国家都喺度噶嘛。 系啊。 咁咧，佢哋咧啱啱咧就做咗一个演习咧，其中一个项目咧就要炸沉一只船咯。咁呢船呢我哋都要讲下喎。嗱呢个船呢本身呢都唔系小嘢㗎。嗱呢个船呢本身呢登陆舰嚟嘅。係啦，新港级 Newport Class 啦、啊、呢、這个。 係。 咁呢部嘢呢因为佢本身呢系可以呢做一个起重机吊嘢嘅。 係呀。 吊物资嘅。咁所以系相当之巨型嘅。咁呢本身嘅排水呢就5100吨。但係如果你满载系8000吨，哇 ,8000 吨讲緊系咩级数呢 ?8000 吨讲緊一架好劲嘅驱逐舰㗎啦。 係呀。 咁所以呢架嘢系劲嘅。咁当然呢架嘢呢就退咗役㗎啦。咁大概1990-1990几嗰时退役嘅。係。係啦。咁呢原来台湾呢都有㗎喎呢架嘢。係。係好过 瘾。即姊妹舰啊。 好过瘾呢啲靶船。咁以前做个派利级㗎嘛。係。咁台湾又有派利级嘅。人哋做靶船佢做军舰嘅。咁呢个都系嘅。 因为继续用紧啦我哋。 係啦。咁就啱啱呢就系、是、大概一个礼拜之前啦 ,7 月12号。咁就实弹演习军事呢就射佢嘅。嗱过瘾啦。嗱射佢有啲咩人射佢呢首先呢美国海军。就射咗个飞弹嘅。係。係啦 ,NSM 叫做。嗱咁射咗啲飞弹过去。咁今次呢就好过瘾喎。佢呢就系、是、用陆上嘅机动车发射架。 系， 即系我哋咪成日讲咧，海军同陆军有啲嘢扣住用啊， 系啊， 好过瘾嘅。咁仲要咧喺海飞咗100公里先中， 系， 咁即系好远噶， 好远距离喎， 好远距离噶。咁呢个飞弹仲要挪威整噶， 系。 咁你睇下即系啲盟友几鬼劲， 系咪？即系美国佬用挪威嘅， 系啊， 因为挪威其实啲自主研发乜都有。我哋之前未讲过咧，挪威咧咪有啲蛋咧系可以咧炮弹咧射出去再飞噶嘛， 加速 系啊，好过瘾噶嘛。跟住咧，所以咧挪威都唔系流嘅。咁咧，听讲呢支飞弹嚟紧会装喺佢哋嘅 LCS 喎， 系 即系佢哋个滨海战斗蓝啊，系、 哦、 啊，做武器噶，呢个都唔系差噶。 啲滨海有翻生可以， 系啊，滨海，我怀疑佢哋咧近排咧可能谂下都系觉得点都要用下呢嚿嘢， 系。 跟住咧，再另外咧就是、日本，日本咧都射咗四支， 系 陆基反蓝， 系 系啦。咁啊，呢、這个咧个意义喺边度咧？就是、日本咧其实未试过咁样做嘅， 系咯。 因为日本咧，佢 suppose 大家知佢呢个防卫性质，佢唔可以做呢啲嘢噶嘛。 系啊， 而家解禁之后咧，我哋上次讲三原则嗰啲解禁食嗰啲，佢而家都够胆射咯。所以咧，其实咧嗰个象征意义就好大嘅，仲要日本射美国，大佬 系咯， 系咪先？即系好难得噶嘛呢样嘢。好啦，另外啦，仲有咧其他嘢嘅，有个叫做 HIMARS 啊 ，HIMARS 啊，呢个高性能导引火箭啊，即系我哋成日讲咧啲火箭咧有啲 GPS 嘅， 系 啦特别准嘅。咁今次都到嚟攻击呢个目标啦。 系 澳洲就劲啦，澳洲派咗 P8 喎。 系 啦，就用呢个鱼叉飞弹啊攻击，系啦，咁所以咧就 P8 咧都话你知佢嘅反潜都系劲嘅。 哇，总共中咗几多嘢啊？ 其实中咗好多飞噶啦，但系最后嗰个杀手咧系洛杉矶级，即系你估都估唔到。 系 嗱，洛杉矶级咧，其实喺美国嘅潜艇级嚟讲咧，已经属于老大哥，系就嚟退役噶啦。其实咧佢头嗰啲咧已经系退咗役噶啦， 系 一路一路咁退。理论上咧要换佢咧就维珍尼亚级， 系 咁咧就维嗱，总之咧你洛杉矶呢边退，我维珍尼亚嗰边接啦。 哦， 咁维珍尼亚级理论上就一年出一只， 哦， 但听讲因为依家要赢大陆， 要快啲， 就要一年做两只， 喂， 咁一个船厂咧就要加开线，应该系啦，所以就好过瘾。咁咧就洛杉矶攻击级嚟嘅，佢咧就佢就用咗 Mark 48， 系 鱼雷射。咁咧呢个咧，我想讲 MK48呢嚿嘢咧，听讲咧台湾系有的， 呢又叫 AGM 啊嘛， UGM 即系 underwater， 系啦系啦 underwater 啦。系啦 ，underwater to ground 嘅。咁咧呢个 UGM 咧，鱼叉飞弹啦。 系， 因为佢 MK48 呢嚿嘢劲在哪里咧？系，因为佢咧就呢、這个咧，佢本身系几大嘅， 系， 即系个火力重， 系， 同埋咧就即系瞄到佢射咧，咁你知一射射龙骨啦， 系， 一射咗龙骨嘅话，破坏咗个龙骨，一架船就即系易冧好多。 系， 因为咧其实头先我哋讲嗰啲飞弹全部都射个面嘅啫嘛。 系啊， 但系都唔系最致命啊，最致命打到佢入晒水嘛。 系， 咁所以咧一打到龙骨之后咧，這个咧就 打个船就断咗两截啦。好似睇珍珠港套电影咁，即系只船就帮佢拱起咗个船。 系啊，跟住咁样拱起咗之后，跟住就断裂咗啦。 系啊， 但系都搞成个钟先沉。 系咯、 啊，咁你话美利坚帝国系咪真系嗰啲船特别好捱、 嗯？特别坚啊！ 即系特别坚噶，真系。咁所以咧呢、這个捱得好犀利啦。咁所以咧。大陸咧就之前咧就派咗架偵察船咧過去及佢哋嘅， 係 嗱就俾美國嚼咗好， 哇爭啲做靶船喎、 啊。咁、啊、其實如果人哋話，哎呀我唔故意炸中你咁死， 係咯， 因為你走到佢附近海域， 係咯，講明唔好入嚟啊嘛，係咪？ 係啊，所以 一落錯你冇大鑊。 大陸係派咗架船去收集啲數據㗎，收集嗰啲電磁信號啊，係啊，佢都真係夠膽死嘅，係 咯， 係啊，咁所以咧呢單嘢咧就解放軍要努力咯，即係你見到人哋環太平洋嗰啲咧就啲表演係真係好， 所以今年唔同你玩啦。 咁啊，今年就摆明俾你玩嘅，系我摆明就俾你，就佢都好咯，佢都冇咁，我唔知佢冇派南驱逐嗰架间谍船啊，就真系唔肯定啦。好啦，另外咧都过瘾嘅，就讲下咧就呢个嘅大陆嘅媒体咧，近排咧有个我觉得几好风气，就系近排咧开始啲人清算嗰啲媒体咧，就话咧。反浮夸，我听讲系啦，咁大家知听到我哋节目多都知咧，大陆就几浮夸噶， 证明咗我哋啱嘅， 系啦，即系话啱，即系嗰个浮夸咧系浮夸到咧，你话千二十系无敌嘅， 系 千二十咧就已经咧超越咗美国噶啦， 系， 咁咧我哋1020咧全世界第一，跟住咧就话咩嗰啲引擎科技咧就超越咗全世界噶啦，咩有一个武器咧系美国听到都惊嘅，嗰啲咧我虽然但我求其噏呢啲咧，大家都应该见好多啲标题， 全球震惊啊， 全球震惊啊，咩？咩唯独一国系唔系对手啊？ 六十亿人都怕了嗰啲咧，系嘛？ 系啦系啦，七十亿人都怕了，唔知边个国家就开始吃惊啊？嗰啲咧，我谂大家都应该好熟噶啦呢啲。 系 啦，咁咧，但系最离谱咧，其实有时咧，我忍受咩咧？如果你讲你啲武器，举例你话东风系天下无敌，我都勉强觉得 OK， 系， 即系呢啲都无伤大雅。即系如果你话你啲潜艇劲过佢，我都已经开始嬲嬲猪啦。但系咧，如果你话你个引擎、你个战机引擎，你劲过美国一代嗰啲咧，我真系接受唔到。 佢连俄罗斯都未追到啊！ 我真系接受唔到。你连俄罗斯咧，苏35个引擎啊！ 你话苏35啊？你好似 一车得一次， 佢1700、1800引擎啊！ 系。 你同我老买翻成嚿买翻，照抄你都抄唔到啊！ 真系抄唔到。 嗰阵时最难做咩咧？最难做就系空心扇叶啊！ 系， 即系令到你个重量更加平衡，同埋嗰个重量更加轻啊！ 偷轻咗咯。 系啊，所以呢样嘢我都未做到啊！ 系啊，咁所以咧就系好麻烦。咁成日都系我哋讲嗰个引擎嘅热段嗰度做得唔好啦，啲叶片系咪？ 个受热嗰个冶金技术做得唔好啦。 系啦，咁同埋佢哋咧，我怀个 formula 都未攞得好准嘅，其实 仲试紧啊， 仲试紧噶。嗱，咁你又讲翻咧，就话嗱，呢啲文章成日都讲，就美国嗰个喷射机引，即系美国喷射机，即系嗰个嘅引擎嘅固然劲啦。 系 咁喺大陆啊追紧啦。 系 咁咧，如果大家知咧，就系、是、咧《南华早报》之前讲嘅，就话咧就大陆咧，如果歼20咧本身未准备咗个引擎嘅，就叫做涡扇15啊嘛。咁我哋叫峨眉啊嘛。咁原本咧就话好鬼劲噶嘛。 系 即系讲到咧，佢嗰、那个诶嗱，佢、嗰个出力咧，个引擎嘅出力咧系可以去到17吨嘅。 系， 如果老实你去到17吨咧，你已经好接近咧，好接近咧，就而家咧全世界最劲嗰引擎咧就叫 F13 啊嘛，嗰、那个引擎咧就系属于 F3 嗰副 F35 嗰副，咁嗰副咧个引擎系去到18吨嘅， 系， 咁咧就你谂下佢一架机咧，佢一个引擎嘅啫，就18吨噶咯，咁听讲依家咧嚟紧，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嚟緊要去到22噸啊嘛，咁所以咧，你諗下一架機咧，一個引擎就22噸啦，你咧裝曬兩個都廿幾噸嘅啫喎，嗱你依一正路咧，佢依一個叫渦線10B 咧，佢最大嗰個出力，即係我意思係開埋 afterburn 13.5，俄羅斯 AL31 幾多咧？14.5，多你一噸，咁多噸就多好多啦，係咪？咁但係人哋就18，咁就算咧，你講緊F22 嗰個，都唔細。 系 啦，即系讲紧嗰个都应该系14、15啦，又系。咁但系人哋两个啦。咁所以你点计都好咧，其实你依家都仲未追到噶嘛。 系啊。 系啦，但系就已经话自己系领先人一代啊，剩嗰啲嘢啦。咁所以就好大镬。咁依家咧，我哋咁讲咧，就系 F135，因为已经由18吨，佢好有信心去到22啦嘛。 系超频。 超犀利啊嘛。 超频。 咁你谂下，如果 要去到3吨出嚟， 如果去到22吨，发生咩事咧？啲人就话。嚟紧咧，佢唔使开 afterburn 咧，唔使开 AB 啊，我哋叫，就已经可以超音速巡航啦。 系， 即系话咧，求其咧都可以1.5咁样咯。 可 以。咁如果你觉得肥闪可以求其都超音速，咁咪嗰啲咩 J20 啊、苏57嗰啲咪死晒咯。你点解净系我咁肥？但系我喺你身边，我乱飞都得。 系。 咁有网友问我，佢话点解超音速巡航咁重要？ 悭油。 点解系咪 悭油咯？行情 一来啦，其实最重要嗰样嘢系咩呢？如果你用咗超音速，即系唔使开 A B 咧， 系啊， 唔开 A B 咧，除咗悭油之外咧，唔开 A B 咧个红外冇咁劲啊嘛， 冇咁劲哦。 因为你一开咧，你成个 loyer 都红嘅， 系啊， 你 loyer 一红咧，我你简直就系咧，我就算唔开着我啲警报器啊，我都 feel 到你啦。 跟住即系你开尽你 A B， 你都系得个两倍音速左右， 系啊。 但我啲倒弹5-6倍音速，你都系走唔甩嘅。 冇啊，同埋我个 G 数我30几、30-40G 噶嘛， 系啊，导弹30， 有啲话5-60G 添，我当20G 咧，你得9G， 你点赢我啫？你死梗啊！你加埋正九加负三都系12G，你输梗。所以咧，仲要我近落你咧，有个叫做不可逃逸范围，你都系中，例如30-50公里，你咪死啦。所以咧，理论上咧，点解话依家超音速巡航咁最正？因为你唔开 AB， 我你嗰个 pat 唔够红，咁我就 lock 唔到你。即系等于如果嗱，大家谂咧就歼20，如果依家对上 F22 咯，咁好彩咧，歼20你 lock 到人，lock 到人啦。咁你 lock 人哋嗰下咧，我当你又咬人哋尾啊。咁大家遇上距離唔好遠啦，嗱個距離可能就30公里，咁好彩唔知點解人哋掃唔到你，你又掃到人喎，好啦，你咬佢，咁人哋即刻就 feel 到你咬佢啦，好啦，咁就飛啦，咁同埋咧佢後面咧理論上就係咧佢唔使開超音速嘅時候，即係佢唔使開 AB 啦，就應該超音速啦嘛，逃離現場啊嘛，甚至乎即係如果發覺真係唔對路，就唯有開行走咯，雖然都大概去到二嘅啫，都唔會好多，1.8印象中，咁所以咧相對嚟講咧 ，F 廿嘢二啊。 二系嘛，但系佢听讲啲人话咧，佢唔会开超过二嘅，啲套料问题， 除非紧急啦， 套料问题，我相信系，咁所以咧就大陆咧都未必咁容易捉到佢，因为可能个机尾嗰个位都唔系红外唔系咁明显， 点解佢会夹嗰个夹螺友嗰个喷嘴会夹住？ 正方形噶嘛， 正方形噶， 上下夹噶嘛， 系啊， 系啊，你知唔知啲人曾经讲过咧？如果佢开行引擎， 系 开到2马赫，跟住熄。唔系识嘅，即系你即系开到好细， 系 佢仲可以咁样超音速巡航一段时间。 哇！即系嗰个惯性啊，仲有 惯性啊， 好多力啊。 系啊，所以如果你咁讲嘅话，你系咪可以唔使开 A B 系咪好劲啊？ 系 啊，所以呢样嘢咧系即系冇得斗噶。所以咧呢个反浮夸风咧系应该值得推介。 系， 同埋咧国内网友咧 嗱，听我哋嗱，我哋又未必最准，不过我哋咧尽量客观持平。 系啦，所以记得嚟睇我哋网。嚟我哋网聚啦，同埋订阅我哋巴台，同埋呢个 Facebook 要 like， Facebook 要 like 啦， 系啦。啊，讲开嗱，大家咧就真系咧，去网聚嘅时候咧，就真系可以讲声啦，即系你可以特别要求啦，你话你军武气焰嘅网友啦， 系啊。 咁我哋就试下尽量 group 埋大家一台啦， 即系军武气焰嘅 Facebook， 你信息我哋都可以做呢个报名嘅， 系啦，信息啊 Alex 啦， 系啦， 系啦，咁咧我哋会处理噶啦。咁啊，即系大家开开心心啦，玩一晚啦，系咪？ 系 啊。好啦，嗱，最后啦，都讲埋啦，呢个千八喎， 系 啊，呢个千八正啦。嗱，我哋咧就有张相俾大家睇。 千八上学买架23，但系又冇可变后轮而家。 系啦，咁你见咧呢个千八咧最过瘾地方就咩咧？就系嗱呢架嘢咧就系当年咧海南岛咧， 系 咁咪同美国咧 E3系咪？咁啊就即系经历过 困啊，真系困过啦。 跟住架机就坠海啦， 系啊， 跟住个飞行员就牺牲咗啦，牺牲咗啦，应该就 系。 咁咧就 suppose 嗰个千八嚟噶嘛， 系啊， 咁啊用咗呢个千八嚟换取咗咧，拆咗嗰啲零件咧，就令到而家咧我哋嗰啲即系解放军咧嗰啲侦察机系劲咗嘅。咁啊，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呢个情况， 我怀疑都唔系专登嘅。 我怀疑个飞行员系专登嘅， 系啊， 但佢冇谂过会咁咯，佢冇谂过最后佢要死。 佢咪学俄罗斯噶嘛？我吉你攞油， 翻滚筒啊！ 系咩？ 系啊，做嗰啲动作啫嘛。 即系你咁样 咯，系啊，翻工但系佢自己可能又学艺未精啦，某程度上系啦、啊啊。又或者有时好难讲，你根本啲风吹多啲都中， 系 咪先？咁近 有时千百嗰个 得个几 米，嗰个运动性咁差系嘛？ 系啊，因为佢啊真系直飞劲噶嘛， 啊、 但佢只小字强啊嘛，直跑嘅啫嘛，唔识扭噶嘛， 啊、 所以好鬼麻烦。咁咧呢部嘢咧已经去到出到咩咧？出到千百叫 FR 噶啦，呢部嘢系千百二再改，因为千百咧一咧。是渣啲嘅。 千八一就仲系机头吸气啊。 係啊。跟住1082呢佢会有装雷达啦嘛。 係装雷达。 係啦会好咗囉。跟住依家叫 FR, 呢架嘢呢其实已经冇乜用㗎啦。因为大家知依家系主要装备千十。 係。 千十一。千十六。 係。 咁所以呢部嘢呢最后沦为咩呢就侦察机。佢下面呢就装咗个甲舱。 係。 就专门用嚟影相嘅。 唔系做靶机嘛始终做靶机啦。 佢都系做靶机嘅。 係。 係啦。因为靶机有千六同千七嘛。千八应该未点做住先嘅。 未排到你。 仲可以。千七同千八系仲系服役㗎。仲系其实数量系最多㗎。你唔好成日以为中国呢数量最多嘅机系千十啊。千十其实好少嘅。 千十都要两三百架。 千十一都唔系多。其实最多系千七到千八。所以其实呢中国呢系连四代机都未换晒。 所以嗰阵时话要打台湾饱和攻击我五六我几千架飞机飞晒过嚟。 因为佢用咩囉用千六囉。 系啊 有二千架。 系啊千六千七架。 嗰个机啊。 即系我20年前啦。 系啊。 20年前去呢个海南岛呢、這个。唔知咩三亚机场啦。嗰时佢军用机场同民用机场系 share 㗎嘛。 share 㗎嘛。 跟住我一落地见到嘩全部都系米格咩19、17嗰啲样呢。 即系复制呢啲。 即系啲机头急气嗰啲呢。 系啊。 嗰度我细个 呢。全部就系呢啲。 啲咁得意嘅。 但你知唔知佢可以装两支嗰啲火箭㗎嘛。 喔、哦、系啊。 跟住然之后就遥控佢射台湾㗎嘛。 系咩 我想讲其实冇用㗎。你整2000架都冇用㗎。 系 啦、啊。其实你自己最后自己撞自己㗎。喔、 哦。 你有咩用啫你点可能有2000架台湾上空呢同埋问题就系其实台湾都好多飞弹㗎、 啊。 台湾都唔系少嘢㗎啲飞弹都多。 SAM。 都多噶， 你起飞就知道你嚟紧啦。 佢一样有火箭噶，其实一样都有， 一样 SAM 噶， 系啊，都唔系差噶。所以咧，其实咧，中国打台湾系伪命题嚟。 首先我啲千六千七饱和晒啲 SAM 先，跟住再谂千八千八嚟打 其实国内咧一定系讲咧用火箭，先用晒咧所有嘅东风嘅火箭洗地，佢哋叫洗地先，洗晒你嗰啲咩雷达嗰啲嘢嘛。但系问题就 系、 是、你射得人哋都射得你嘅， 系啊， 老实。同埋咧就你话嗰啲军舰嗰啲咧，佢哋一定会。散开嘅，佢唔会俾你封锁。其实咧，大陆最劲嗰样嘢，最后就 是 出潜艇，就我封锁晒你成个海峡， 即系 封锁晒， 即系嗰时英，即系英伦三岛嗰时， 德国嘅战术啊嘛， 德国战术啊，浪棍战术啊， 系啊。但系问题就系你要美国肯咯，美国唔帮你先得咯，咁所以呢个就 系 一个问题啦。咁其实伪命题嚟嘅，打台湾其实冇可能嘅， 系啊。 即系如果你正路咧，系冇可能嘅，除非癫咗啦。好，咁我哋就呢集嚟到呢度先系嘛。 好啊， 下集再同大家军武气言啊。 好嘅，好， 拜拜。